又到新年啦 ！My Radio 同普罗政治学院今年会喺维园年宵市场嘅14、15号摊位恭候各位嘅光临。今年除咗会有一系列新款 T 恤出售之外，仲有历史在笑同埋郁敏会客室嘅 USB 手指、精美环保袋同埋限量版郁敏水杯发售，卖晒就冇噶啦！大家记得喺今个月嘅10号至15号过嚟我哋维园嘅摊位啦。 Hey, hello， 小弟是 Dennis， 玩乐高地节目主持人啊。咁啊，第二期嘅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咧就现在招生啦。咁我记得嗰阵时喺外地咧就不嬲做开即系 My Radio 嘅听众嘅，咁啊翻到嚟香港见到，咦，有个网台班喎，咁啊上堂，咁啊之后仲话可以做埋主持，咁我觉得真系成件事太过不可思议啦。嗰阵时上堂最大得着咧就系呢个讲嘢冇咁多懒音，同埋呢个即系演说技巧，同埋嗰个讲嘢嘅方法啊。嗱，咁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就记得快啲报名啦。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， 好啦，翻嚟啦，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继续讲花莲啦，地震啊，咁啊，因为喺咁嘅环境之下咧，咁而家台湾就又闹到热烘烘啦，大家又讨论啦，即系究竟由嘅台北，因为台北我头先都讲啦，大概系七成嘅地，或者讲紧一半咧。一半的地咧都係遮你哋，七成的樓房咧都係喺即係1999年，即係1991之前起嘅。咁仲有好多鹹水樓啊！啲鹹水樓 即係啲海沙， 係啦，即係香港嘅鹹水樓啦，嗰邊海沙咧。即係點解海沙嘅樓係唔穩陣咧？因為佢黏唔到，淡水先黏到啊嘛，海沙黏唔到。咁因為用淡水貴啊嘛，嚇。咁好啦。由呢个台南维冠大厦发生到而家，讲紧2年啦，一栋都未拆过。当九即系云呢个台南嗰单嘢地震发生之后咧，嗰度话哇，啲楼好危险噶，一震就碎晒噶啦，要安排拆。但系到而家咧，即系历任呢、這个郭龙斌吓，咁、郭龙斌尾声啦，咁啊到呢个 OP。是一棟都冇拆過。如果台灣發生即係花蓮一場咁樣的地震咧，即估計啊，啲專家估計嚇，呢啲估計我覺得就好撚流嘅啫。咁但係都佢呢個估咧，起碼死50000人。 五萬人。 咁有啲就仲誇張10多萬添。 你冇呢個可能㗎，因為你台北市咁多人口 密集 啊嘛， 同埋高樓又多， 係啦，高樓又多， 同埋好多高樓就舊樓， 呢啲應該 係冇防震能力嘅。 係啦，冇錯。 所以咧，即係講緊呢，即係10萬、8萬咧，我都不為過嘅。如果有一場咁樣 的，即係花蓮啊，我就80年代去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咧就望落去啦，成個花蓮市有冇幾棟高樓嘅？ 係冇錯。 花蓮到而家都點冇點發展啦，係咪？即係都係講緊只係幾廿萬人嘅啫嘛，嗰度啦， 唔多人嘅其實。 咁所以即係都好彩叫做啊，都叫好彩喺個即係算冇人嘅地方。好啦，咁啊而家又講啦，咁啊講緊啲樓啦，係嘛？咁即係有啲就話喂。那些海沙樓我們就找個地方一平換一平咯，是吧，就是它那棟東西是六層的，我們建夠個12層，給兩棟這些海沙樓的人去住，總之它那裡是30平的，我們給回30平它，那挺好啊，是吧，但是都是不得的原因是怎樣呢，譬如我住地下，屌前面就有一個停車位給我， 沒錯， 我住頂樓，屌我自己又起多層， 係咯。 喂，到時你話俾我聽，喂，我度係30平嘅，喂唔係喎，屌你，我連埋出邊個車位， 100多平， 但係嗰啲平又唔係你嘅喎，唔係你買嘅喎，係 啊。 咁政府賠俾你嘅時候係賠30平俾你，咁我咪反對咯。 冇，我住市中心，你賠喺市郊，咁都唔同啦。 都唔緊要，就唔係佢都係附近嘅，都係講緊係附近有譬如有一個咩陸軍唔知軍有軍用地嚟嘅，咁結果都係 都賠翻俾佢， 唔係 都用嚟徵用， 都徵用咗俾第二啲啊。本來 OP 話攞嚟起樓，起國民起樓係做呢啲嘢嘅，即係攞嚟做呢啲即係海沙樓嗰啲補償翻俾佢哋嘅。結果最後就攞嚟起咗咁樣嘅國民住宅， 即係都係公屋啦，即係公屋嗰類啦。 係啊，根本搞唔掂啊。 好啦，咁你點樣同呢啲人傾咧？ 冇傾啦， 係嘛？因為佢嗱，香港就講八成就可以發拍啊嘛。台灣係八點五，即係八成，八成半。即係八成半的人同意咧，先喐得。喂，屌你！我下面嗰度幾户人，加埋上面嗰度幾個天棚，咁嗰啲反對，嗰度就嗰度差唔多兩三成啦。咁你點話？點去法律點去點去即係強制嘅咧？ 等於以前咧，香港啲木屋啊，啲寮屋，香港英政府點樣樣處理咧？唔拆，等你一把火燒咗佢，慢慢再安置。 過年前就一把火， 咁樣㗎，佢哋應該都係 嘅。咁其實喺台北咧， 都係等你諗嘅啫嘛，諗咗之後，你冇嘢講啦。我就俾你住啦， 都跟計劃，都市更新計劃。咁其實就 都今日出現有啲釘子户咯，係咪？上次我哋講個林文林苑啊嘛，嚇我哋講好多好多集啦，開始冇幾耐以前講文林苑。嗱，文林苑咧，一班環保冚家產，根本就即係通過曬㗎啦。九成幾噶啦，係得翻一個文林苑唔判，一班環保人又話：啊，屌你呢個又有咩乜乜乜乜，結果就冇拆。好啦，郭龍斌就俾你欺負到啫。屌你冇片數咪拆撚咗佢啦，唔家產。 嗰班人冇出聲噶咯， 唔出聲啦，係咪？即係呢啲係老實講，好多政治因素裏邊，但係香港好多啲蚵仔煎咧係唔撚識嘅。成日就覺得啊，你馬英九政府咧冚家產嚟嘅，撲街嚟嘅，即係咁啱強搶民屋。 同樣事情，同樣事情其實喺台南有發生㗎，但係咧就大家就只係讚阿賴神咧，係有效率。 咪咯，屌你嗰啲地方發展，咪梗係要拆佢啦！冚家產，你阻鳩住發展啊嘛，係嘛？但係喺馬英九執政嘅時候，我話你拆佢，我話你都要同與民爭、與民強搶啲土地咁啊！屌你咪即係都係呢班冚家產。 咁啊，總之啊，即係花蓮呢度就係啦，係嘛？ 好啦，我哋再讲啦。嗱，即系而家我哋讲释放嘅能量啊唔够啊。嗱，如果讲紧2015年咧，有感嘅地震100次。到2016年咧，有感嘅地震112次。旧年嘅有感地震系几多咧？系201766次。咁即系话咧，平均都系100次以上嘅。咁即系话喺旧年嗰个有感地震释放嘅能量唔够，一年都系得个66次。好啦，而家2018年啱啱到咗呢、這个7号啊，7号计数，由1月1号到2月7号为止，就唔计呢几日，呢几日仲即系仲有啲余震，我哋唔计住，已经释放咗34次。即是说今年的地震会比往年多，因为去年它释放不够，可能储埋今年那个地震，即是那个地壳的能量，如果今年再释放，你想想一个月多一点，已经去到34次，已经是去年的一半。所以呢预估今年的地震是会多的、即是究竟是 会不会有一个大杀伤力的地震呢，就暫時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外國都 感 到 很多發達，我在台灣這麼多年，其實加 上在紐西蘭有個9級地震來的、 是啊是啊， 即是他那個即是我看一些消息， 一個毀滅性的地震來的嘛， 因為他是研究到，就是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就研究那個斷層， 幾十個專家都在研究， 是、就發覺以為今次有些堅東西來的、而他認為呢，就是那個地震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海嘯， 因為紐西蘭和日本都有機會、這兩個地方今年會有一個毀滅性的地震、 可能會出現， 即是9級以上的。 咁但係我80年代喺台灣的時候咧，其實咁多年加埋咧，我感覺嘅地震咧，即係唔過10次。我諗咧我諗大概加埋6次到啦，都係好輕微嘅。 唔係呢個所謂有感地震，未必你感覺同我感覺未必盡同啊。即係同埋你喺個地方同埋其他嘅地方未必盡同，即係佢呢個係講緊成個台灣，即係平均每年都起碼100次，即係個釋放嘅能量。但係舊年得個60次，而家年初一個幾月就只去到30幾次，咁所以咧，估計今年會釋放嘅能量會係比較多。咁但係究竟大唔大，會唔會有一個即係比較嚴重啲嘅傷害咧？就暫時唔知啊。咁因為你知啦， 嗰啲地質學家都係好保守噶嘛，係嘛？你問佢，屌你同問我一 Q 樣噶啦， 佢定話有噶啦， 即係 咁同埋地震 估咧，就係都有嘅。 地震係 穩陣啲。 到以目前嘅科技或者以目前嘅即係技術嚟講咧，就都係真係冇乜辦法係預測到地震嘅。 有辦法預測，但係個時間要睇長短啦。嗱，因為呢一次嗰地震咧。我有人識就佢，一秒鐘之前佢接到通，即係 WhatsApp 啊，佢而家台灣都有拉噶嘛，即係政府會通知你噶嘛。但係佢當佢接到呢下一睇，地震已經發生啦。 係啦，咁其實即係等於係 咁有啲當然會早少少，可能有兩三分鐘，但係呢兩三分鐘對有啲人有用啦，有啲人冇用啦。 逃難嚟講， 咁但係總係早知好過遲啲嘅。 咁啊，生活喺呢啲地方咧，即係。都是有 咁，因為你所謂早知，即係你提早知，其實嗰一兩分鐘唔夠你。我哋講緊預測啦，即係預測我哋梗係話喺好似我而家打風，我哋預測個路徑啊， 呢個有路徑啊嘛， 依個先叫預測啦嘛。咁你話都已經搖到嚟啦嚇。 咁但係即係政府都要，日本都係咁噶，日本都係有地震之前，佢都會有個有啲即係通訊 話俾你聽 啊。但係個問題。你通知得佢，到佢知道嗰一刻個時間幾多咧？ 不如碰下，即係信下嗰啲民間咩啦？咁好似 見啲螞蟻搬屋啊， 係啊，嗱，咁就大家 幾重啊？ 大概十年前到啦，咁有一次係我去台北啦，喺西門町一朝早，咁見成街啲曱甴，啲咩渠蓋啲螞坑渠走出嚟，咁跟住。我啱就去銀行換錢啦，咁跟住我問：喂，點解出邊咁多曱甴㗎？我可能洗街就係啲漂白水啊咁樣。嗰晚地震， 係啊，所以嗱，即係嗱呢啲即係偏方啦，估到偏方啦。咁、喺台北嚟講咧，即係喺啲地震區、地震帶嗰度咧，就通常啲居民咧都會有一啲即係。地震包的準備的，咁呢地震包裏邊咧，即係防爛的避震包咧，萬一有事發生的時候咧，有啲咩配備呢？第一要水啦，有水飲啦，足夠兩三日的水啦，兩三日的乾糧啦，有電筒啦，有照明的電筒啦，有後備電池啦，咁最好就帶定一啲即係隨身你。經常用即係慣常用緊嘅藥品啊，譬如話啲消毒藥水啊，諸如此類，預防即係地震震傷嘅時候咧，即係受傷嘅時候，有得即係簡單嘅急救嘅藥品啦、啊，咁啊電筒。冇算 啦，嗱呢啲咧 呢啲 係 要急， 嗱有得買嘅， 有得買嘅， 即係一包包可以買嘅，咁啊即係呢個政府即係。當局咧都即係希望每一個家庭咧都能夠即係儲到 配備， 因為 哨子啊咁樣。 嗱，即係比如一定有啲嘢冧落嚟嘅時候咧，你可能被困咧，你可能喺度運幾日喎。所以七十黃金七十二小時就話呢條友係乜嘢都冇，冇糧冇水。七十二小時咧，呢條友就即係如果過咗咧，就掛低 可能， 因為佢冇水啊嘛，冇嘢食都唔緊要啊，冇水就撲街噶啦。 冇錯。 咁即係你譬如如果係壓住個腳，屌你都行唔到，你就隨便自己攬。夾硬扯只腳，即係扯鳩斷嘅啫。否則話你擸住，你又行唔到。隔離有杯水，你攞唔到就攞唔到噶啦。 係啊，咁所以 同埋咧呢個，譬如33度咧，我睇嗰啲電視咧救援嘅時候咧，即係嗰啲救援人入到去啊，佢係直情係暈啊，因為同你現場平地見嘅嘢唔同啊嘛。喂，嗰埲牆本來係即係你分唔到清，你分唔清楚嗰埲牆啊，因為 係個地板啊， 係啦，冇錯。 嗰啲，因為嗰啲傢俬已經係咪能倒轉曬啲嘢？你係個樓梯喺邊？喂，個樓梯本來就係咁樣嘅，屌原來無啦啦唔知係向咗上咁樣，係 嘛？ 咁所以咧，佢哋喺入到即係呢啲咁嘅災場裏面咧，呢啲救援人最咁有經驗啊，佢哋都會暈嘅，即係都會有啲暈厥嘅現象啊，然後慢慢適應摸翻個地形，體熟翻佢，先至能夠進行即係呢個拯救。咁所以咧就係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咧，就我仔又即係經歷過九二一啦，喺呢個台中。咁佢翻嚟就第一問我，佢喂老豆，你知唔知地震第一樣嘢做咩咧？咁我哋話梗係點揾啲即係靠啲即係靠啲牆啊，或者靠啲櫃啊，就挨喺度，等佢冧落嚟嘅時候，起碼有啲嘢頂住先啦。佢唔係第一樣嘢開到門先。將个大门打开先啊！ 如果唔系一震咧，嗰道门打唔开嘅。 系啦，因为你一震嗰个门框一咬咧， 你开唔到。 你开唔到道门，即本来你可以走得到，你走唔到。咁所以咧，佢话你第一样嘢打开道门，你先要再揾定匿。哇！即有有有，然后有啲巧妙嘅。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 即係走佬方法啦，咁啊，即係大家都即係雖然我哋未必有機會撞到啦，咁、但係可能有機會。 咁你有機會出外旅遊噶嘛？ 希望大家碰唔到啦 嚇。咁所以咧，嗱九二一之後咧，就嗱即係政府即係採取咗一系列嘅措施咧，做咗啲咩咧？因為私人嘅你管唔到，因為嗱其實私人係政府有補助嘅，譬如喂我而家住咗呢層樓。已經超過五十年嘅啦，因為五十年嘅樓大概都係要拆嘅啦，啊，即係三十年到，咁政府原來有啲基金咧，俾你係俾一筆錢你，你就揾一啲有啲專業人士翻嚟咧，就同你驗樓啊，驗呢層樓咧，即係需唔需要即係加固啲嘢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嘢，咁原來有嘅，咁但係好啦，呢一筆錢驗完之後，哦呢棟樓啊。大概五千萬要維修， 我簽呢個咪重建咯， 唔係你搬你搬啊，大佬。咁所以咧，台灣好多樓佢哋係揾人驗過，結果係冇人敢做，因為太貴啦。屌你點做先得㗎？係嘛？因為屌你喂我三千萬，冚家產每户夾一百萬咁，咪點唔係個個都俾得出？同埋住得咁耐，都好似我哋啲死老鬼嚟㗎，你有夠錢咩，大佬？ 咪有錢都唔攞出嚟嘅。 係啦，同埋個個都博好彩啊。 係啊， 同埋咧有多驗咗之後咧，嗱有啲有好多就唔去申請，即係我話好多申請，有多唔申請，唔去申請嘅原因係咩咧？一驗到你層樓係有問題， 就一個 要大修。你一定要公布啊！ 系啊， 你一定要公布咧，咁你层楼个价钱就跌。所以嗰啲友仔，你要过三年，喂，我宁愿唔揾人 sell 啦，屌你咪大家博好彩咯，唔家产睇下边个接手啫嘛。 呢啲咪讳疾忌医咯，就 系咁样噶喎，冇你住嗰层楼，你都会咁 谂。系啊，都你有层楼系咁， 真系 你都会咁谂噶， 阴公啊！ 咁所以政府就唯一可以做咩咧？就加固咗本身啲政府嘅 建筑物， 譬如学校。大禮堂嗰度，因為呢啲咧最後亦都變成避難所噶嘛， 係啊， 有啲咩事喎，要趕鳩曬啲人，即係去啲學校嗰啲做避難噶嘛。如果你個學校都震都震鳩爛埋嘅話，咪撲街咯， 所以 去民村嗰啲咁撲街，咪熟咪撲街啦，係嘛？咁所以 我諗學 校咪咯，所以即係政府就唯有話我先做起自己先，係嘛？咁就將啲公共建築物。加固咗佢先，有啲咩死馬有個地方俾你避難。 所以咧，即係經歷過台灣呢幾年啦，都經歷咗兩次啦，叫做經歷兩次地震之後咧， 一次啫，台南嗰次唔算嘅。 如果 計 翻翻 三次啦，要咁計。 咁啊，即係經歷咗呢啲咁嘅災難之後咧，即係大家出外旅遊咧，都係要即係。醒醒目目啦！第一就住酒店嘅時候要留意啲逃生嘅地點啦，係嘛？咁啊電筒啦，係嘛？通常而家咧就 講啦，原來就講再講多次又係講， 你聽我講埋先啦，屌你未講曬，係咪先？唔係要留意咧，頭先講一樣嘢就係話咧，喺呢啲公共場所，政府嘅公共場所咧，係通常都係避難點嚟嘅。通常都係避難點。咁如果真係有咩災難嘅時候咧，都係向呢啲地方咧係疏散就。OK 噶啦 ，OK， 讲晒啦， 好啦， 翻嚟就 咁啊，嗱，好啦，咁嗱，即系政府第一就即系先做好自己啲公共设施嗰啲巩固啦，咁第二咧就要求所有嘅公共场所啦，咩公共场所咧？戏院、商场、酒店。咁呢啲咧就要即係台北其實就做得好好嘅，咁可能即係比較即係南部啲就未必做得咁，或者啲比較偏遠地方未必做咁好啦。咁台北就即係基本上都係即係巡查得好嚴嘅呢類嘢，就即係話會嗰條柱明喺度嘅，唔該曬你拆 Q 咗佢，係嘛？即係呢啲就係唔得嘅，咁 即係唔好冧落嚟造成傷亡。 係啦，因為呢啲一冧咧就，因為呢啲先至係人識聚集啊嘛。我哋一棟樓跌落嚟，可能有幾廿户，就算嗰户即係大家利是，嗰幾廿户死曬，可能都有幾百人。但係你一個商場。一個戲院，呢啲一冧落嚟就唔係講緊幾百人，可能講緊幾千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呢啲咁嘅公眾嘅聚集嘅地方咧，就政府就先巡查咗呢啲先，同埋要求佢哋要有一個避震嘅，即係嘅加固個避震能力。 即係要求咧有個。 好啦，咁啊，地震 嗰 樣。 未必講。 後面嗰人係講咗。 我要抽一抽水。 好，抽水。 所以有啲人話鄭若驊嗰個地牢嗰個僭建咧，係冇乜所謂，因為佢自己住嗱，其實真係。好戇居啊！因為有咩災難嘅時候就冇咩支撐，就冧死人嘅，係嘛？所以好大鑊嘅。OK， 咁啊唔講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即係今年去旅遊嘅時候咧，去台灣旅遊嘅時候多啲去花蓮旅遊啦，振興下嗰度嘅旅遊業啦。OK， 好， 通常振完就唔振噶啦。 振啊！ 都是这么说啦。等这些人说跌了机落不敢搭航，其实最好就搭，因为一定安全的。因为那段 期间你一定安全。 一定是那个维修梗是紧张的嘛。 即是你叫黑仔在马航的。 馬紅又不關事，那隻是直情是那個司機有心去找事而已。我們不 要扯太遠 了。好了，我們講講這個台灣，現在講的我們蔡總統或者民進黨執政了都叫年幾了吧，兩年幾了，年幾了，差不多兩半了，差不多兩年了，到今年的520就兩年了。好了，那即係好多民意嘅即係調查咧，就紛紛出爐啦，係咪？嗱，我哋唔講親藍嘅一啲民意嘅調查，我哋講啲親綠，本來就係綠色嘅一啲民意調查。 屌，咁有冇講啫？ 係咁先，喂，咁先準啊嘛，係嘛？因為佢話蔡文唔得，咁啊真係唔得噶啦嘛，大佬。如果藍營話佢唔得，屌你哋藍營梗係話佢唔得噶啦，係咪？等於你上一次引述呢個中評社，咪梗係唔撚得啦，屌！唔係嗰啲係廢數字嘅。 係啦，咁今次我哋睇嘅咧。就並唔係即係之前啊，即係前朝嘅時候九趴嗰個咧，就係個名嘴喺個節目上面噏嘅啫， 吹嘅啫。 馬英嗰個民意支持度只係得個9% 嘅啫，嗱呢個就即係鳩噏嘅，但係一鳩噏之後咧，就成為大家都攞嚟 以為係 做一個數字 都當真嘅。 或者好似自由時報就話依個馬英九嘅支持率幾多？咁最後俾人哋問佢，喂你個嗰個調查中心邊度啊？搞了大輪自由時報根本就沒有調查中心的， 就是 說的，是的。好了，今次我們要看的呢，這個就不是說的了，這個真的有，真的有數字， 就經常有出現的這個數字，是的。 那這個今次就講一個美麗島民意調查啦， 這些數字就等張三講了，因為他是讀數的，所以他比較清楚一點 數據專家 那呢大家其實就會看到，或者我們會見到所謂好像林鄭司政剛剛有所謂黃金交叉點，是的。那今次來說呢，就在台灣今次公布的民調來說呢，就主要都是看小英啦，和這個賴清德。那小英呢就沒有所謂這個黃金交叉點了。那什麼叫 黃金交叉點呢？就是一個不滿意或者滿意兩條線，一個通常有一個上一個落的，那就趨勢那這個上和落就來碰到的時候啊，咁呢個就黃金交叉點，因為 course point 係啦。咁喺呢度嚟講咧， 節點 係意味住乜嘢咧？隨時咧，即係會係嗰、那個係嗰、那個民意係逆轉嘅。咁可能係本來支持度高嘅啊，咁就會變咗咧，經過黃金交叉點之後咧，就瀉咗落去嘅啦。咁好多時候咧，即係瀉落去之後咧，都好難會起翻上嚟嘅，係 好難翻身。係 啦， 即係啲股市咁樣啦。 係啦，咁阿小英咧，今次依個咧就今次喺依個， 而家講緊呢個就係台灣民意調查基金， 唔係美麗島 電子報， 係啦，美麗島電子報。咁依一個即係聽美麗島依個名咧， 因為年尾特別多呢啲民調出爐啊嘛。 因為美麗島依個民調咧，咁佢啲數字啊、圖表比較清晰啊，所以我可以講啦。同埋佢真係依個係綠營嘅一個 民意機構， 係啦， 指標 啊嗰、那個機構啦，唔係民意機構嗰、那個嚇。咁、我哋睇一睇啦。咁或者唔該我哋第一個表出嚟先。好啦，依、這個表咧，咁其實咧最主要，因為我口講數字，大家就好無聊嘅。咁俾大家睇睇，其實大家應該睇唔到 嘅。 係啦，咁但係好過我淨喺度講數字啦。咁喺第一個表裏面咧，就係問到你認為國內目前整體經濟情況算是好還是不好？ 很好， 好啦，咁啊喺依個調查裏面咧，好嘅話好嘅就係11.4%，話佢唔好嘅80.4%。好啦。大家話咁好嘅都係11.4%，係咪啊？ 好 嗱，唔該大家睇下係最高嗰行嚇，最高嗰行 睇唔到啊！你讀錯 咁咧，很好嘅只係得1%。 嗱， 因為我哋通常咧就唔會話二元分化，咁啊一刀切啊，好唔好？咁我哋仲話喂，你好嘅定係好好啊？ 幾好啊？ 幾好啊？係有幾好啊？咁樣好很好啊！咁原來咧很好嘅只係佔1%嘅啫。其他還算好，即係都合格或者合格好少少啦咁樣。 即係我都揾到兩啖食嘛，都算啦。 我10.4%。 有點不好，咁有點不好同埋還上 其 實咧， 嚇即係麻麻地啦， 咁啊唔好噶啦，不過咧都唔係差到即 係我減咗人，或者我冇加人工，但係我仍有份工， 啊都不滿，係係我係我而家即係食得唔好噶啦，但係都叫 有得食啦，有得食啦， 啊都叫都未寫曬，但係。很不好的，你最最中意講呢句，很不好的有41.1%。好啦，咁喺度可以睇到啦，其實咧呢個差距啦，其實真係非常之大。其實大家會見到啦，嗰條 curve 啦，係偏向咗很即係唔好嗰方面嘅，係 啦， 啊整個整條曲線。嚇、啊，咁呢個喺統計嚟講咧，其實係比較少。咁我喺統計學嚟講咧，就話、是、我哋一個中型嘅，就係話喺。好唔好呢？其實呢，即係中間嗰啲50-50分合格呢，我哋可能中間40-60係佔多數嘅。但係今次可以睇到呢，我哋係偏側咗一邊嘅。 即係簡單啲講啦，我哋有時都會接受人哋調查啦、嗯、或者我哋都會有機會、嗯填呢啲所謂調查表格㗎啦。咁、 嗯、 我哋都通常唔會整到好衰嘅，即係由好到唔好呢，可能有 幾格 㗎。咁、啊、我哋通常都係喺個即係中間度左右搖擺㗎啦。 係啦係啦。 咁所以呢即係唔會極唔好或者極好咧，呢個都係佔好少嘅喎。 係啦，咁喺今次呢個調查裏面咧，大家發覺咧，其實極唔好咧，41.1% 喎， 撲街， 即係以向極唔好 咯。係啦，咁呢個其實喺呢個統計嚟講，或者喺執政團隊，咁其實可以睇到呢個數字咧，其實都幾可怕嘅。即係如果係換著任何一個政府啊，見到個數字咧就驚嘅啦，離倒台嘅， 即係驚離倒台， 好驚嘅。 嗱，我哋以即係講我自己少少先，打住少。即係以前我哋做喺大陸，即係我哋做完活動之後， 嗯、 我哋都有個 evaluation form 俾人填。通常咧，聽你極好極好極好極好嗰啲咧，通常 自己有 都俾人抽起嘅、啊，都唔要嘅嚇、啊。極好極好 咁咯，屌、啊、最好最差嗰啲都 即係最差嗰啲都唔要嘅，係、嗯、嘛？即係攞中間嗰條數嘅。咁但係呢今次就唔係喎，大佬你 攞啊！ 啊、 你冇得攞啦， 攞咗冇數冇分噶咯， 冇攞數字啦。咁喺呢度咧，亦都要留意一下啦。咁有一個數字，咁佢以地區嚟計，雲嘉南。咁咧呢個就係雲林啦、嘉義啊、南投。咁呢個係綠營嘅大本營嚟嘅。好啦，佢呢個覺得好係好好經濟好好嘅，係0.6% 啊！ 哇，好撲街 喎，仲衰過北部喎。 嗱，即係要咁講。因為呢啲咧好多都係農民嚟嘅，即係種果樹有啲。 但嗱，依個係 輸翻大陸噶嘛，大陸。 嗱，依啲係綠營嘅。咁啊，高雄啦，高雄同屏東啦，咁啊，翻媽或者啊，屏東就阿蕭英總統個 家鄉 啦。佢咧支持度高啲啦，1.4。 係即係幾大都唔好俾佢跌嘅。 係啦，但係 一定好， 非常之唔好咧。喺高雄屏東咧。是有37.2， 因為咧呢個係旅遊點嚟噶嘛，大佬高雄嗰啲冚冷屏東講緊喂嗰啲我哋 喺係啦，咁高雄其實咧都係個工業區嚟嘅，咁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工人佔多數。如果工人都覺得依個經濟唔好嘅時候， 真係唔好噶啦。 係啦， 咁你三兄啊，你而家咁分析嘅數字咧，當然係好詳細啦。但係如果你有機會咧，你可以睇一睇就係受訪問嘅人嘅成分。 好啦，咁喺裏面繼續講嘅，喺繼續講嘅， 有噶， 係啦，嗱，咁可以喺頭先喺地區上面嚟講咧，喺高雄，嗱，我唔講屏東，我喺高雄，大家成日講個做觀光業嘅佔人口嘅唔係好多嘅啫，咁、 嗯、 但係高雄一個工業區重工業區嚟嘅，咁佢哋真係可以實實在在係反映到成個台灣嘅經濟嘅。啊、所以大家睇到台灣經濟去到邊度咧？嗱、啊，咁跟住啦，阿錢兄講嘅，年齡層啦， 啊，唔係係調查嘅職業啊，因為年齡咧， 年齡係啦，嗱，咁年齡層覺得很好嘅，20-29歲依一個，即係大家見到喺 呢啲叫 有個空格嘅喺左邊，年齡寫格冇咗嘅，係冇人覺得好啊，20-29歲嘅係冇人覺得好。是非常之好啊！即覺得是還算可以的，即係10.4%。好啦，咁喺呢個年齡層裏面咧，覺得還可以，覺得係有啲唔滿意嘅，係54.54%，即係覺得唔滿意嘅嚇。咁嗱，極不滿意係幾多啊？28.4喺呢個年齡層裏面， 即係七廿幾咯，加埋。即係佢都滿意嘅，其實你5%。 唔係幾唔滿意， 唔滿意㗎。 佢唔係佢唔係佢唔係極不滿意嘛？佢係 有點不好嘛？ 有點 不好 就同極不滿意加埋一齊㗎啦。呢樣 嗱依一個我係撇除，但我又好似阿陳英講咁，我唔理佢啦。咁佢即係我同即係佢話有啲好嘅。即係合格，可能五十幾分嗰班，你話啊、哦，我四十分啊，或者四十幾分，我全部唔要。好啦，係覺得好唔好嘅28.4%喎。嗱喺個喺個年齡層裏面咧，82.4%咧係覺得唔好嘅，啊、覺得好嘅得10.4%嘅啫。咁係極覺得好好嘅係零啊。好啦，喺呢度嚟講咧，我哋年齡層嚟講咧，咁我發覺咧，年齡層越高嘅咧。覺得好嘅，非常好嘅。年齡層越高嘅話，係比較多啲嘅。特別70歲以上有3.4%覺得個經濟好好。喺、呢班老人家點解會覺得經濟好嘅？ 我哋不如下一節翻嚟再講啦。 好。